拿着那张四维彩超的图片看着，似乎没在认真听儿媳妇所说的话，只是喃喃道：“哎，你这孩子长得像谁呢？”“妈，现在哪能看得出来长得像谁呀？”“哎，月月，你看啊，这小鼻子，哈哈，笔挺笔挺的，我看着呀，像爷爷，像。”隔代遗传，好好好，太好了。胡谷月本想反驳，见婆婆又开始动情地回忆起病故的公公，便不好再说下去。陈华美微微笑着，呵呵，不管怎么样，月月，在这件事情上，我呢还是对你心存感激的。妈，你感激我干嘛？咦，你帮我们毛家开枝散叶呀。我觉得咱还是先说说你的手术吧。哎呀，我没事儿。陈华梅有些不耐烦，胡谷月沉凝了一会儿才说：“妈，我们俩搬出来住，不代表不管你了，不孝顺你了。之前我和毛俊的做法确实有点冲动任性，你要是觉得心里不痛快，你说我两句也成，我保证不还嘴。但我还是那句话，妈，你手术的时候我们必须在。这样，我现在就给毛俊打电话。我……哎哎，别打别打。这毛俊好不容易知道拼命了，知道努力了，这个时候不要因为我的事影响他。何况你又怀着孩子，马上要生了，毛俊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我有什么问题啊？什么都没有，小手术，小手术，真的。而且妈有钱呢，这有钱，什么样的护工妈请不到啊。哦，还把你们两个讨债鬼弄回来，到时候谁伺候谁，那还不一定呢。不知怎么，胡谷月听了这番话，眼圈都红了。哦，对了对了，毛俊做那个生意还缺多少钱呢？啊，妈，不用不用，钱的事我们自己会想办法。真的吗？真的。陈华美看了看胡谷月，要是哪天走投无路了，记得给我打电话啊。哎，记得给我打电话，让我乐呵几天。胡谷月扑哧一下笑出声来，因为她知道婆婆又是口是心非了。 老八开车，兰兰坐在副驾，是童安安把她硬塞进来的。童安安自己呢，在后座正滔滔不绝地说着呢。 哎，你看你们俩，哎，茫茫人海里有着相同遭遇的一对男女，如今男未婚，女未嫁，男的呢有才，还算有才吧，只能说，女的呢有貌。兰兰吧，不是我吹捧她。在我那堆小姐妹里，最有女人味儿的。哎，如果你们俩能够成，我童安安也算是修了功德了。 坐在车上的兰兰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老八呢，却是一脸的尴尬。 三个人来到一家自助餐厅，童安安忙不迭地去取吃的，兰兰叫住了老八。 哎，你可千万别不好意思，安安这姑娘又在作妖呢，你别理她就好。 哎，我也是没想到她会给我介绍女朋友啊。 你还没有看出来啊？ 嗯，什么？ 人家涂安安她喜欢你，你一点都不知道。哎呦， 兰兰一边说一边摇头， 就是因为人家童安安太喜欢你了，太喜欢你了，才给你张罗这个张罗那个。我又不傻，我要真和你怎么着了，那童安安还不和我拼命了。 老爸无措地站着看着童安安的身影。 兰兰笑了笑说， 好好珍惜吧，这年头像童安这种姑娘已经不多了。 自助餐厅内，四人餐桌，童安安硬是要让兰兰和老八坐在一边，自己则坐在他们俩的对面。童安安全程大快朵颐，一边往嘴里塞东西，一边对那个两人说着， 你们聊你们的啊，别管我，我吃好就行了。 兰兰一笑，端了盘子站起来。 那行，我和老八，我们俩去那边坐。那不是有一个双人桌吗？刚好，对不对，安安？老八，走吧。 嘿，好，好。老八是各种尴尬。 童安安一挥手， 走啊。去吧去吧，好好聊，别管我了啊。哼。 老八和兰兰在那边坐定了，老八不时地回头看着童安安。 兰兰说， 你的情况安安都跟我说过了，说你可能还惦记着你前妻什么的。 嗨，他怎么说都行。 我相信童安安想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他的这份心其实是真的，不过童安安喜欢你，这份心也是真的。也许童安安心里吧，特别的矛盾，毕竟他这个年纪吧，对爱情还心存幻想。童安安呢，又是一个感情洁癖，哪能容忍男朋友心里还装着前妻呀？所以啊，他才想到给你介绍我这样的。他总以为我对爱情呢是不抱幻想的那种，只希望找一个人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他是想着把你给推销出去了，他呢从此也就彻底死心了。 是是，老八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笑着。 跟你说吧，我也有一段失败的婚姻，所以你的心情我多少能够理解。不过人呢，是真的应该往前看，那过去的那就让他过去呗。 老八埋着头吃着盘子里的菜，一声不吭。好容易熬到两个女人都吃完了，这一行人才走出了餐厅。刚到门口，只见一辆车停下来，车窗摇下来，是一张年轻帅气的脸。兰兰，上车呀。 童安安一愣，兰兰挥了挥手，冲童安安笑了笑。 嘿嘿，童安安，瞧见没？这才是我喜欢的男人。我之前一直犹豫，我不想跟他好，因为他呢，比我小好几岁呀。可是啊，刚才我和你这位老八先生聊了聊，我觉得呀，人就应该追求真爱，从现在开始。 兰兰指了指车里面的年轻男子说：“ 瞧见没？这就是我男朋友了。”谁说离了婚就对爱情死心了？我反正没有。你的这位老八，他应该也没有。回见了。 兰兰上车，留下目瞪口呆的童安安和老八。童安安直跺脚：“ 哎呀，这个死女人，有男朋友干嘛？不早点跟我说呀！” 我看你啊，是热心过头了，你。什么情况不了解你就瞎介绍。 哎，八有根，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说，你信吗？ 童安安愤愤自顾自地往前走。 哎，你去哪儿啊？车在那边呢，我送你回家。 不用。 你干嘛呢？你这是，你怎么突然就生气了？ 童安安一个回头差点撞进老八的怀里。 我怎么了，八又根？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了？ 我生气着呢，我就是生气。 你们，对不起啊，肯定又是我不好了呗。 你，童安安眼里微微有泪光。你算哪颗葱啊？我童安安现在大小，也算是个名人了。 嗯，知名主播，我知道。 是啊，我大小也算是名人了，我干嘛要跟你这种人混在一起？ 哎，今天相亲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所以啊，我就不该管你的破事。 哎呦，行，走，先上车，我总得把你安全送回家吧。 你当然得送我回家了。童安安没好气儿的点了一下头。从胡谷月和毛俊家出来，小周子嚷嚷着要到新天地吃饭，那里新开了一家披萨店。周宁静本来就想带着女儿去尝尝鲜的。周宁静只纳闷，女儿从头到尾都没有跟自己提过离婚的事。一进店就看到了潘瑜和小杰，都是妈妈带着孩子，很自然就拼桌了。两个孩子已经是好朋友了，吃了几口便拉着手去到一边的儿童乐园区玩去了。周宁静其实早就想跟潘瑜谈谈，在这之前周宁海跟他说过除夕夜周宁海上门秀房产证的事。本来成熟稳重的堂哥居然跟一个愣头青似的，真是冲动任性，这一点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周宁海也觉得自己过于唐突，让周宁静帮忙向潘瑜道歉。周宁静说，哼，这关我什么事儿？他嘴上这么说，但一想起老妈大娘对自己的嘱托，一想起周宁海这颗追求真爱的心，又实在不忍推脱。这回遇到潘瑜了，该说的还是得说。没想到潘瑜先说话了。周子知道你们离婚的事儿了吗？啊，知道了。昨天孩子还问方志远来着，方志远就都告诉他了。哎，是啊，早晚都得知道，不如早点告诉孩子。我们呢，总觉得孩子只是孩子，却不知道这个年纪的他们，哼，早就有了自己的意识了。哎，潘宇，你当时是怎么跟小杰说的？哎，田凯常年不着家，小杰呢，跟田凯根本就没什么感情，比起田凯，孩子舍不得的倒是爷爷和奶奶。我只说爸爸妈妈都犯了错了，所以不能继续生活下去，妈妈要带你去苏州跟外公外婆生活。当时小杰面上半懂不懂，可是他心里嘿比谁都清楚。有一段时间我和田凯实在闹得太厉害了，当着孩子的面吵了几次架，到了苏州上了幼儿园，那问题才真的来了。因为别的小朋友有爸爸，可我们小杰没有，这幼儿园好多活动都需要爸爸妈妈一起参加的，每次呢都是小杰的外公外婆去，加之各种风言风语，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有时候跟孩子开开玩笑，说什么小杰是不是你爸爸不要你了之类的。周宁静听着听着愤愤道，这都是什么亲戚啊？嗨，所以呢，我只能带着孩子回到某城。其实过年的时候知道我们回来了，小杰的爷爷奶奶想来看孩子的，我呢没答应，我就是不想和田家再有什么牵扯了。更何况田凯也已经再婚了，又有了一个儿子，对小杰我有愧，所以只能尽力弥补了。周宁静说，哎，要我说你也应该抓紧时间再婚，给小杰 找个爸爸。潘瑜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嘿，我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呢？只是经过了那么多，我既不想坐在自行车上笑，也不想坐在宝马车里哭了。宁静，不怕你笑话，我呢，只希望自己多挣钱，先自立，自己买宝马。到时候无论对方是什么经济实力，我也不怕呀，因为面包我自己有了，给我爱情不就得了吗？周宁静听着听着，不免被潘宇打动了，对这个女人又有了新的认识。潘宇拢了拢长发，继续说：“你别笑话我，真的，千金易得，有情郎难求。我只想和自己喜欢的人共度下半生。”潘宇，你这么说，那我接下来的话看来是没有必要讲了。嗯，怎么了？我哥吧，他呀。周宁静带着一点歉意，我哥都跟我说了，说除夕夜他那天太唐突了，冒犯你了，让我向你赔个不是。哎呀，没什么的，都过去了，我还在检讨呢，是不是我这个人太敏感了，也许你哥他并没有冒犯我的意思。哎呦，毕竟啊，我有那么段的过去，在别人的眼里物质了一些，这也很正常。潘宇，我敢保证啊，我哥他绝对绝对不是这么想你的。我哥跟我说，说你现在自己在创业，他是很欣赏你的。嗯，潘宇点了点头。潘宇，我哥呢，大男子主义惯了，他父亲去得早，他们家的事儿啊，大大小小全都是我哥做主，特别是我爸去世以后，他呢就成了我们周家整个家族的大家长了，他喜欢管着我们，也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说到底，他这种说话的方式也都是我们惯的。啊，没事儿没事儿，你看你宁静，可以理解。哎，不过潘宇，我哥离婚这么多年，本来一直说不婚的，嘿，这遇到了你，他就真的动了心思了。就上次的事儿，我哥一直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又抹不下面子，跟我提了好几次了，让我代表他跟你道歉。你看他现在变的。呵呵，宁静，真的不用道歉，真的。其实你哥这人挺好的，是我自己的原因。我，你应该知道，我回卯城是为了谁的。我大概猜到了。宁静，没办法，我这心里吧还有那个人。这一次我想忠于我自己的内心了。吃完披萨，周宁静和潘瑜又逛了逛商场。小周子看中一条小裙子，潘瑜执意要买了送他，周宁静只好接受，想着下次再找机会给小杰也买点什么。现在就买了，倒显得他太促狭，太小家子气了。这潘瑜送礼物给小周子，很明显是真心诚意的要跟周宁静交朋友。既然是朋友了，细水长流，往后有的是机会，你来我往。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

飞过西山进雪北，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 奇，拍案。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回家的出租车上，小周子抱着周宁静的胳膊，小脸儿紧紧贴在胳膊上说：“ 妈妈，披萨很好吃。谢谢妈妈。” 哟，不客气，妈妈为小周子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周宁静摸着孩子的小脸儿：“ 妈妈，你一定很疼吧？”“ 嗯，什么很疼啊？”“ 嗯，月月阿姨的宝宝住在她的肚子里，以前呢我也住在你的肚子里的。”“ 对呀。”“ 那所以我从你肚子里钻出来的时候，妈妈一定很疼吧？” 小周子的眼睛里有泪水，周宁静的心都化了。“还好吧，不疼不疼。”“ 妈妈，爸爸告诉我了，说你们不打算和好了。”“ 对不起啊，宝贝儿。”“ 你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人。妈妈，你高兴，我就高兴。”“ 嗯。”然后，妈妈和小周子就高高兴兴的生活，好吗？“ 啊，我不会再让妈妈疼了。”“ 不会了，不会了，你已经从妈妈肚子里钻出来了，对不对呀？所以不会再疼啦。”周宁静是笑着说这句话的，可是她的眼泪仍是不能自控的流了出来。 陆泽熙 终于等到了默默。只是默默跟以前每一次出现一样，都是这么突如其来，这么猝不及防。鲁泽西正在开例会，讨论取消王总定下来的绩效考核方案呢。风尘仆仆的默默直接推开了会议室的门，众人纷纷起立。鲁泽西顿了顿，也站起来。哟，沈总啊，您回来了。 我要再不回来，你就翻天了吧？ 这话怎么说呢？您先坐啊，先坐。 王总呢？ 王总啊，这王总都旷工好些天了，我们这些当下属的也不方便问，不是吗？啊，怎么没跟你请示？ 默默坐下，一挥手，你们都先出去。 鲁泽西一扭屁股也要走。 你留下。 朱院长端着茶缸子走到了默默的跟前。 默默看到他，慢慢站起。朱老，你先出去吧。 朱院长脸上挂着笑，看起来乐呵呵的。默默呀，泽西这个事情啊，做得没有毛病啊。那个什么王总，他确实不是个东西嘛。 朱老，你是主管业务的院长，这西亚的人事任用和你没有 什么。怎么能说跟我没有关系呢？我看那个姓王的呀，连我都想管呢。我到西亚多少年了啊，别说他了，就是你鲁泽西，哪怕是老七，那、啊、你们谁管过我了啊？怎么这个姓王的来了就变天了呢？啊，你说啊，医院这么多的骨干老员工，那都是一路披荆斩棘，携手并肩，那才有了今天的西亚呀。劳动合同续约啊，居然还要考试。还有啊，他那套破考试，那不就是全都是针对我们的吗？ 哎呀，朱老，你别激动。 我能不激动吗？你不管西亚了啊，怎么办呢？陆泽西他得管吧，他要再不管啊，这西亚就完了。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了，我也没有说他的意思，只是想和他谈谈嘛。 那就对了啊，有什么问题好好的沟通，别动气。朱院长说完了，冲着陆泽西眨了眨眼睛，自顾自地走出了会议室。会议室的其他人也都跟着朱院长离开了。 默默摊手，看着陆泽西。行啊，挺会拉拢人心，现在连朱老都站在你这边了。 你这什么话呀？西亚这帮人从一开始就站我这边。 行了，别以为我不知道，王总他只是正常工作，他那套方案我都看了，没问题啊。虽然中间有些细节确实需要修改，需要斟酌，但是大方向是没错的呀。哼，我看就是你挑唆这些人排挤他，我要是换一个人来，什么李总牛总的，你也一样。 那得看谁来当这个老总了，要是你当啊，绝对没有人排挤。 我为什么离开卯城，离开西亚，你不知道？ 不知道啊。嘿，为什么呀？你倒是说说看。 混蛋。 哎，你说对了，我就是这么个混蛋。现在混蛋要下班了，要回家吃饭了。 你给我站住。 不好意思，到点儿了，再见。鲁泽西笑嘻嘻的从默默的身边走过，吸了吸鼻子说，换新香水了。不好，我还是喜欢你原来的配方，原来的味道。鲁泽西确实要回家吃饭，因为今天小杰过生日，潘于张罗着要在他的公寓摆一桌宴席。说来也怪，小杰特别喜欢陆泽西，每次看到陆泽西总爱黏着他。潘于便开玩笑 说让陆泽熙认下小杰这个干儿子。小杰过生日，他这个当干爹的能不表示表示吗？ 默默拦着陆泽熙，行啊，你下班了要回家吃饭是吧？我也没吃饭呢，要不陆总赏口饭吃呗。 什么？你也去？这不合适吧？ 是不合适呢，还是不方便？也是，那么心急火燎的下班，肯定是有美人在等你呗。 吃醋了？ 我吃醋？我吃哪门的醋啊？你不说了吗？我默默谁也不是，和你那些小女友没什么区别。放心，陆总，我还是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的。 陈总，他说的那都是气话。气话你懂吗？这气话你能信吗？ 信呐，怎么不信啊？走吧，吃饭去啊。 算了吧算了吧啊，明天明天我单独请你。 那可不行，明天我还不一定有时间呢。 陆泽熙的公寓，老八和方志远一推门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儿。老八嚷嚷着，哎，老陆，这什么情况？这个亲自下厨了？ 穿着围裙的潘宇笑着走了过来。 老陆还没回来呢，今天我做饭。 哟，哎呦，老八有些不好意思了，扭头看了看方志远。方志远接嘴说，啊，那什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给你打下手。 哎呀，不用了，等老陆回来，我就可以开饭了。 小杰这时抱着玩具车跑了过来。 对了，等我干爹回来，我们就能开饭喽。 是什么？干爹？这两人是面面相觑。老八把方志远拉进了房间。哎，我说，这老陆是不是跟你潘宇再续前缘了呀？哎，难说，那孩子都认老陆当干爹了。哎，你看这潘宇啊，哎，到这儿就跟到自己家似的，他一点都不客气。这个，哎呀，我真不知道这个老陆是怎么想的。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呢，万一再做个套让老陆钻进去，哎，上次那个教训啊，他是不是觉得不深刻呀？啊，都差点蹲了班房了。哎，你上回不是说你那什么大舅子那周宁海他在追这个潘宇呢吗？是啊，就为这个事啊，我还跟陆泽熙谈了一次啊。哎呀，我想着呀，潘宇要是真和周宁海成了，那倒是也好了啊。周宁海能够 hold 住潘宇啊，老陆呢，他可就未必了。哎呀，得周宁海跟潘宇。哦，哎，没后续的？听说是没有后续的了。看来呀，潘宇这次还真是冲着老陆来的。哎呦，老爸叹了口气，你说这何必呢？这个啊，绕了这么一大圈，你看又回到原点了。这个方志远也叹了口气说，谁知道呢。陆泽熙的公寓楼下，陆泽熙紧赶慢赶到了电梯口，却发现默默已经站在那里了。陆泽熙不是不想让默默上去，只是潘宇和小杰都在呢。当然了，陆泽熙和潘宇之间也没有什么是清白的，可是默默这个时候上楼，有些事情总归是说不明白的。默默呢，他好不容易回国了，他陆泽熙是打算跟他重修于好的呀。陆泽熙笑着说，你怎么阴魂不散呢？ 哼，什么意思？你就这么不欢迎我？ 不是不欢迎，是不方便。 怎么不方便？本来呢，我是没想去的，不过你现在一说吧，嘿，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呢，还非要上楼看看不可。默默马上要去摁电梯， 陆泽西挡在了电梯口。哎，今天呢，志远带女朋友过来，我答应他的啊，不当他的灯泡。 方志远谈恋爱了？ 对呀，他不是离婚了吗？谈个恋爱很正常啊。 那行吧。 哎，这就对了。哎，那什么，你先回去啊，咱们改天聊。哎，那行，我就不送你了啊。哎， 你要上楼？ 对啊。 刚才不是说方志远和他女朋友在你那儿不方便吗？ 不是， 这会儿你又要上楼？ 我可以去毛俊家呀。 你给我让开。默默一推陆泽西钻进了电梯， 陆泽西连忙也钻了进去，差点让电梯门给挤住。 默默见陆泽西没有开门的意思，便从包里掏出了钥匙晃了晃。不好意思啊，出去的急，当时忘记还给你了，不介意我用它开门吧？ 陆泽西知道自己是躲不过去了。你这、 默默开了门，站在门口。志远，听说你女朋友来了，在哪儿呢？ 方志远和老八一起站起来了，异口同声地说：哟，默默， 惊喜吗？ 方志远笑着说：惊喜，惊喜。这什么时候回来的？哎呀，怎么说一声，我们好去接吗？ 不用了。哎，你女朋友呢？ 方志远看着陆泽西，陆泽西低下了头，他只想撞墙。 哎呦，谁来了？潘瑜牵着小杰的手走了过来。默默和潘瑜一个对视，默默不可思议地看着方志远。哎，他不会是你？ 没有，不是不是，你误会了。 潘瑜此刻活像个女主人。啊，默默，好久不见，快进来快进来。啊，别换鞋了，不用那么麻烦，没事。快，小杰，叫人呢。阿姨好。小杰倒是很乖巧。默默摸着小杰的脑袋瓜对潘瑜说：嗨，其实我也没想换鞋。潘瑜，还真是好久不见嘞，怎么这还穿上围裙了？做饭呢？啊，对呀。哎，你吃了吗？要不要一起吃点？好啊，我正饿着肚子呢。说完，潘瑜邀请默默坐下，又是给倒果汁，又是给装米饭的。默默呢，也是一副却之不恭的样子。 而陆泽西他们现在已然是目瞪口呆了。趁着上洗手间的档口，方志远悄声地问陆泽西：哎，这什么情况啊？陆泽西说：我哪知道什么情况啊，这前妻跟前女友同框出现，这我也不想啊。什么前妻前女友吧，我看呢，这俩人分明就是你的旧仇新恨。陆泽西扶住了额头说：哎呦，作孽呀。 对面的公寓，毛俊正搂着胡古月，两口子在追剧呢。亲爱的，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啊，怎么了？是不是因为产检有什么问题了？ 没有，是我今天在医院遇到妈了。 哟，妈不是去参加那个七广场舞的比赛了吗？怎么她今儿去医院了？ 不是我妈。 哦，我妈呀。 是啊，妈身体不好。 啊，我妈怎么了？毛俊急了。 胡古月知道毛俊虽然对陈华美意见很大，但是他心里其实也是很矛盾的。闹得再不愉快，陈华美毕竟是毛俊的母亲。 而且这段时间，毛俊经陆泽熙介绍，去过几次王翠的心理诊所。一开始是为了胡谷月去的，因为胡谷月有点产前抑郁。结果王翠告诉毛俊，他的心里也有些可大可小的问题。追溯起来，和毛俊的童年、家庭、母亲有关。胡谷月便把如何在医院遇到陈华美，两个人在餐桌上又聊了些什么，悉数告诉了毛俊。没等毛俊开口，胡谷月就提出隔天回去看一看陈华美。胡谷月如此明事理、重情义，毛俊自是感动。两个人又讨论着到了陈华美那儿该说些什么、买些什么，有商有量的。 再看对面的陆泽熙公寓，老八和方志远实在受不了这种堪称诡异的氛围了，他们离开了餐厅，陪着小杰在客厅里玩小汽车。餐桌旁呢，就只剩下了陆泽熙、默默和潘瑜。陆泽熙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要是走了，不知道这两个女人还会说什么做什么，要是出了什么乱子怎么办呢？可要是留下呢，这留下也太别扭了。两个女人呢，只是客客气气，有来有往，跟闲话家常似的。可是谁知道他们想干嘛呀？ 潘瑜喝了口果汁说，哎，默默，国外的生活怎么样？还习惯吗？ 哎呀，幸好是果汁，要是他们喝起酒来，那还得了啊。陆泽熙想着都冒汗了。 还行吧，不过我还是挺想念国内的生活的。再说了，我也放心不下西亚，这西亚毕竟是我和老陆一砖一瓦历经险阻创立起来的，那就像我们俩的孩子。哎，是啊，我前几天还和老陆说呢，我说西亚有今天多亏了你了。哎，这话说的应该是这么说的，西亚有今天多亏了老陆。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我是西亚的大股东。哎呦，女强人，真佩服。别呀，潘宇，要是佩服也是我佩服你呀。你说啊，当初你决意离开卯城，现在又卷土重来，这需要莫大的勇气呀。嗨，倒不是勇气，只是，哎，你知道那句诗吗？诗？嘿，想不到你在文学上还有造诣啊。什么诗啊？红衣佳人白衣友，朝与同歌暮同酒，世人为我恋长安，其实只恋长安某。默默眼神一动，说起酒，哎，老陆，什么情况？今天怎么不上酒啊？快呀！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